贴身近战。说起来，召唤师惯用的武器魔杖的攻速倒是很快的，一般都是9到10。就因为这，战斗法师的流派中还专门衍生出了一派使用魔杖，多靠法力杀伤技能来发展威力的杖法。召唤师因为近身能力真是基本为零，只靠本身的话，只有一个任何职业都会的浮空技腾刺，以及主要用来强化召唤兽的技能鞭挞可以勉强一用，这显然是非常不够的。所以有一些召唤师会选择学习一点战斗法师的初级技能，如龙牙、落花掌、元武棍都是非常实用的，让召唤师在偶有意外的情况下至少有点贴身保命的战斗手段。不过技能点宝贵，在这些技能上耗费太多，召唤师们都很舍不得，于是再到现在出现了一种比较简约实用的方案，在武器上打一个技能瞬间移动。元素法师的高阶技能毫无疑问脱身保命强技，而李远的八音符选择的正是这一方案。此时一件毁人不倦突然冲上，瞬秒了魔界之花，毫不犹豫的就施展了瞬间移动。这类技能并非不能打断，但是因为发动的时机极其短暂，打断难度极高，在毁人不倦这种还没有贴身逼上的情况下，打断几乎没有可能。仿佛电流窜动的声音，原地已经只剩下一丝法力波动，八音符已经被瞬间传出了数个身位格。但是火焰斩，火焰疯狂朝着八音符席卷而来。李远看着那边，毁人不倦明明还在那儿，但是攻击怎么就已经到了八音符的身旁？影分身术，遇到忍者是李远的悲哀。瞬间移动的手法确实可以瞬间拉开距离，但是忍者们凭借对影分身术的这种使用，却也可以瞬间完成追击。召唤师的瞬间移动只能是一阶，所以移动出的距离是最短的。李远并没有忽视毁人不倦是忍者这一事实，但是他没办法，他选择了用瞬间移动这种手法，也只能在此时一试，看莫凡的反应是不是能飞快跟上。很遗憾，莫凡跟上了，他不只擅长隐匿摆脱，追踪他一样拿手。影分身术的移动距离也没能让毁人不倦完全贴近八音符，但是这记有点攻击距离的火焰斩却已经足够斩到八音符了。八音符翻身滚动，召唤师只是缺乏近身战斗的技能，但这些基础动作当然也是和一般角色一样不缺的，靠走位来躲避也是很多超自信的召唤师会选择的方案，这比在武器上打个瞬间移动还要经济实惠。但是在职业圈中，没有哪位召唤师会选用这个最经济的方案，因为在这个圈里他们可没菜鸟可虐，单凭闪避根本不足以抵挡职业级的攻势。八音符现在在闪避，这是走投无路的悲哀。湖光闪，莫凡跟着操作了一个刺客系的低阶技能，毁人不倦一晃就已经完成了绝对近身。忍法空禅双杀，这技能原本是忍刀出鞘后却和鞘一起攻击，交叉分析左右来敌，但荣耀的操作自由度高，此时只有一个对手，当然毫无必要攻击两面。毁人不倦的这记空禅双杀，忍刀与鞘是一起扎向的八音符，一击命中，攻势立即展开。打一个召唤师，莫凡也根本用不着爆发太狠，三两招后八音符就已经被逼到了一块石下。召唤师就算是在被攻击的时候，对召唤兽的指挥却是不可能被打断的，但是要指挥召唤兽，总得召唤兽在自己的视野内可以去点选。此时毁人不倦将八音符逼到了这样的角落，顿时丧失了相当一部分的视野，而后的攻击角色又在他的视角内不停地晃啊晃啊晃的，电视转播切出了李远此时的主视角，真是惨不忍睹。远端那些自由活动的召唤兽在他视角内全程片段了， 断断续续，时隐时现。李远无比艰难地在这种条件下试图指挥召唤兽们回来救援。 莫凡选手看起来对打召唤师很有经验啊。 李一博有点意外，只是一个新人，而且这赛季莫凡的出场并不算很多，但是此时却显露出了十分娴熟的打召唤师的手法。场下星星选手席这儿看着李远的主视角，罗吉一脸不堪回首的表情。莫凡为什么打召唤师这么熟？因为队里有啊。论水平，罗吉和莫凡是有差距的，但莫凡从不嫌弃对手弱，每次对练都是认认真真。罗吉真是被虐了千百遍啊千百遍，眼下李远这个主视角多眼熟啊，自己和莫凡单挑的时候不知道被这样逼到角落里杀过多少遍了。不过罗吉的魅光是四兽流，主要用的也就那么四只召唤兽，而现在李远需要控制的召唤兽多达十几个精灵，罗吉不由自主的就起了同仇敌忾的心情，一时间居然为李远操心起来了。李远当然是很痛苦的，现在被贴身再做召唤肯定没有吟唱的空档，被石头挡了的身后那边区域里的召唤兽完全操作不到，此时在他视角里时不时闪现的精灵一共有七个，但是被莫凡发动的攻击来回折腾，让他操作得无比艰难。但是人们还是可以看到有三只精灵先后朝着这边过来护驾了。这样限制的情况下，李远到底还是完成了三次对召唤兽的操作，职业水准就是这么高端。只是才三个，懂得观众看着这冲回来的三只小精灵都在默哀。精灵军团既是以数量取胜，可想他们的单体战斗力并不会太强劲，无论是攻击防御还是生命，精灵们的属性都不突出。精灵比较特别的就是他们存活时间长，另外攻击有几率产生元素效果，可是就小精灵来说，三两下就会被玩家角色秒杀，就现在这样冲过来的能有什么帮助吗？尤其是在李远根本没办法好好部署他们的情况下。李远看起来也深知这一点，没把莫凡当作随便几个小精灵就可以扰乱的对手。三只小精灵并没有立即冲过来攻击，他们停在了李远预先指示的位置上发着呆，而这里就是李远操作起来比较顺手的位置了。面对莫凡的折腾，他总算也做出了一点部署。 不错，李远很慎重啊，别看他现在被动挨打，但就他此时的应对也可以完全体现出蓝羽选手的防守功底。 李一博此时发出赞叹。场外星星选手席的罗吉这时也是眼前一亮，他也看出李远这种节奏的高明之处。三个小精灵自动上去攻击，那是添油战术，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，但是他现在将三个小精灵停放到一个方便操作的位置，而这里又和其他精灵位置形成呼应。莫凡发动的攻击扰乱主要就是破坏李远视角的稳定性，可是现在无论将李远的视角破坏到何种方向，李远都将拥有选择，凭他的手速，只要是有选择的情况下，完全一点操作不在话下。果不其然，远处的又一只大精灵得到了操作，也开始回救。 是个火精灵， 潘林说道。毕竟李远也没得选择，如果可以选，我想他会优先冰精灵或者光精灵的。 大火精灵的攻击是火刃，是近身攻击，而冰精灵的落冰和光精灵的闪电都是远程攻击，此时鲜有几率产生冰冻或是麻痹效果，明显更易于帮助巴音符脱困。而火精灵虽然攻击强大，但要上来再贴身，恐怕很容易被毁人不倦连着巴音符一起揍。 让我们看看李远会怎么做， 现在小精灵的时间可也没多少了。 转播画面立时给出了小精灵们的生命时间， 因为召唤有先后，所以倒是不等。太远的顾及不上，只是最近处的三个，一个只剩九秒，另两个还有14秒和19秒。大精灵的时间生命长达两分钟，此时倒是不用太担心自动消失。可是只有九秒，这个小精灵怎么看也好像没办法做出什么贡献了似的。李远明显也察觉到了这一点，机会正好到了这三个精灵这边，立即指挥这不到九秒小精灵冲过来，与其在那儿自动消失，不如来制造点麻烦。这是只冰系小精灵，小精灵们的攻击权要贴身，虽然也会有几率产生攻击效果，但几率比起大精灵要差许多。这小精灵飘了过来，莫凡根本就没怎么理会，直至差不多接近的时候，突然施展了背心扶手术，八音符被他过肩摔翻在地，正砸到那冰系小精灵身上，而后一记火焰斩，连小精灵带八音符一起砍，小精灵就这样消失了。而八音符呢，李远趁着这个机会继续顽强地操作着，一只小精灵不见了，又有两只小精灵冲了过来，连同先前两只，在一个大精灵，终于是一股脑的就围了过来。 这就够了吗？ 潘林叫着，话语里有一点担心，因为大家都看出莫凡对于闪避之类的十分内行，这些小精灵时间都不会太久，莫凡真要是努力周旋一下，他们一个个的自己都会消失。 哎，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， 李一博叹道。时间在流逝，召唤兽有时间生命，这点很不利，李远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等下去了。一大四小五个精灵围上，毁人不倦闪让。 果然， 潘林叫道，莫凡是打算拖延时间，团团围上的精灵一下就扑了个空。但是 是献祭，精灵献祭， 李一博叫道。